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为您安排的是大咖时间。 那咖谁呀？ 这你都不认识，那不就是那谁吗？ 那旁边跟他砍的那人是谁呀？ 那你也不认识。不就那谁？ 哎呦，合着名人都来了哈！ 今儿到底谁来了？ 大咖来了。 近日，北京长江新世纪携著名国民漫画家林地焕推出了他2021年的最新力作《小林生活禅》。这套书收录的600多张漫画作品，除了紧扣疫情时代人们的心灵创伤之外，还提供了禅意的生活方式，有的读来暖心，有的微微扎心，但最终都能给人注入希望的力量。在名为小林的公众号上，小林多年来保持着1到2天更新一次的频率，一直围绕着当代人的平凡生活这个主题。他以水墨笔触勾勒出的小画总让人觉得生动巧妙。他认为当代人很多焦虑都来自于欲望和自省间的激烈交战，我们总渴望得到最好的、更好的，进而为人生大小事焦虑烦恼，却难以脚踏实地地把眼前的小事做好，也容易忽略我们身边看似微小却弥足珍贵的美好。小林生活禅的主题正是探讨当代人如何能够在欲望与现实之间寻求平静安放内心的方式。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邀请到漫画家小林，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面对欲望，你的内心安放在哪里？另外，欢迎各位朋友们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大概都是疫情发生之后的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的创作。 嗯， 那么这个600多幅呢，其实也是经过了精选的。这些漫画呢，是希望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的群众的心态是有很多的改变的。9月份的时候呢，我去了趟武汉，做了一个开城的时候的展览。 哦，就是那个武汉一定赢的那个展览。 对对，其实就方舱医院里面的那个曾经展览过的一部分漫画。我去武汉的时候呢，就感受到其实武汉人民、武汉人的这个心理啊，其实还是。我感觉就像那个战后创伤的那种感觉，他是有一点点那个心态方面的改变的啊。那我觉得这种这个疫情封城这个事情，对武汉人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一个压力。而且虽然事情过去了啊，武汉也顺利的解封了，但是呢，武汉人的这个心理的创伤吧，它是需要疗愈的。所以这1年半来的这个创作其实是针对着，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很重大的事情之后，怎么去调整内心啊，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恢复我们的快乐啊，恢复我们的那个内心的这种充实感。这本书里面的漫画， 嗯， 主要是针对的这个方向。武汉封城期间呢，刚封城刚开始呢，我就开始把那个漫画送到那个隔离病房去做展览，做了100多家医院，当时几乎所有的方舱医院都做了那个漫画展。 嗯， 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合作最多的一个是黄鹤楼，黄鹤楼是那个武汉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景区， 对，地标嘛，嗯， 地标景区啊。另外一个合作的方是湖北省卫健委宣教中心， 嗯， 啊，他们是穿着防护服把那个。漫画送到那个方舱里面去贴去了。 武汉一定赢这个漫展嘛、 嗯、 当时不是在这个武汉办的，而且引起了比较大的这样的反响。 对， 您希望通过在武汉这个地方办这样一个您的这个漫画展， 嗯， 让市民看到这些漫画哈、 嗯、 您当时最初的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其实也就是打打气吧，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嗯、那么人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他会有很沉重的心理压力、 嗯、 你给他一点开心好玩一点的东西看一看，用一点搞笑的东西去消解一下这种紧张，那么会让内心会放松一点。 那现在您新出的这一套书里面的漫画、 嗯、 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武汉一定赢这个漫展里面展出过的？ 啊、有的有的、啊、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在疫情这一段时间、 嗯、 一年以来、 嗯、 您创作了很多幅哈、 嗯、 那么这600多幅其实是您精选出来的。 对，没错， 是吧、 啊、 那其实一年能够创作出这么多幅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产量了。 嗯， 那您平时一般会在什么时候来画这个漫画，然后一幅画一般情况之下完成一幅的话需要花多久？ 其实我的漫画其实大部分虽然看起来挺多的，但其实我用的时间可能构思的时间是很多的，真正创作的时间其实不算是非常多。最常见的就是晚饭后，吃完晚饭之后，因为饭气攻心、 哦、 犯困想睡觉、 哦、对， 然后呢画几幅解解乏，所以呢一般来说在晚饭后大概6点多吧，一般来说我会画9幅，看心情，心情好就多画9幅，心情不好就9幅。九幅呢就是给大家出9宫格用的。 9幅一般画多长时间？加到一起、 嗯、大概整理完8部吧，大概是9点10点这样子。 那这个构思会在什么时候构思呢？ 构思就在那个人到中年有一个特征，就是午后犯困，深夜失眠，深夜的失眠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思路或有一些想法、 哦、 啊，然后有时候也在深夜玩手机嘛， 嗯， 然后看到一些网上的一些新闻啊或者一些文章啊，也会有一些感悟，会有一些启发。 嗯，您会把它记下来吗？ 就是用的手机的那个备忘录功能嘛。 嗯， 我备忘录里面还有好多好多没有画的、 哦、 一大堆。对， 那这个记下来只是记下来你每幅画里那一句话呢，还是说构思？ 也没有，其实就是一个模糊的想法、 嗯、 那么这个模糊的想法呢，可能其实我在不停的改，就有时候没事干或者坐车呀坐地铁啊或者是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呢，我会打开它看一看，然后呢不停的去改它，就是一个想法、 啊、 到最后变成一幅漫画。 嗯， 它其实就是文案的功夫。那么这个文案的功夫其实我一般来说有时候那个写出来一个想法其实还挺长的，可能有几十字100-200字，然后呢慢慢会把它精简，最后变成10几个字或者1-2句话， 嗯， 你把它这个概括起来。那么这个画产生了之后，其实并没有考虑到画面，这个画反复的敲定了之后呢，再来开始想应该用什么画面去表现这个概念。有一些概念其实还挺难画的，就是我里面还有好多我是没有想出来的，就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者什么样的比喻啊，我应该是用一只狗，还是用一对蝴蝶，还是用几只小鸟，那么还是一个特别抽象的一个概念图来呈现这个漫画。其实这个转换的过程，从语义到这个图意，其实还是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和创意的过程。 嗯，一般要打一个草稿或者画一个线图吗？ 那不用的，我画画就跟我吹牛一样，从来都不打草稿的。 因为您每幅漫画下面还配一句话， 嗯， 那这一句话也是跟这幅画这个画的时候同步写下来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画是构思好的，有了这句话之后再去构思这个画面，但是有时候也会倒过来，有时候我想起一个可能很好的点子，就是一个很好的画面，我画出来，然后呢画完之后呢可能就丢在那里3-5天然后呢再把它画下来，再把它那个编上适当的文案，可能会倒过来的。对， 我知道您平时其实也非常的忙碌，您觉得会漫画画漫画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于您来讲，在您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它是一种治愈我自己中年危机的一个方法吧。就是说你知道，就人到中年吧，其实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生活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家里的事儿，社会的事儿，繁琐的杂事，烦心的事都挺多的。就说事实上所谓的中年危机，事实上我们对这个世界是缺乏一种掌控感的，就没有完成感，就是说这个事情忙完了又给人忙下一个事，而且很多事做完了之后你是没有成就感的，所以你就觉得人生庸庸碌碌，平平淡淡，忙忙碌碌，没有什么意义。画漫画这个事呢，因为它很简单，然后呢我可以很快速完成它，那么一幅画诞生之后呢，它会让你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这是一种内心治愈的一种方式。对， 因为您刚才提到您画漫画源于中年危机，其实每一个人啊，他到一定年纪之后可能都会对自己的这样的人生有一些思考，但是可能不同的人他疏解中年危机的方式会不一样。 其实我说到了中年危机并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 哦， 现在小朋友也有中年危机。中年危机它是一种心理状态， 嗯， 因为现在小朋友他也没有很绝望，你知道吗？每天上课 得乖乖的老师，对吧？然后呢，下课作业无穷无尽，做完作业之后还有无穷无尽的这个培训班，那么他会觉得这个日子很平凡，很无穷无尽，他也会有这个心理问题。 嗯， 所以呢，我的漫画其实蛮多小读者， 嗯， 就像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到初中这部分的读者特别多。 嗯， 啊，他们会在他们同学之间去传播这些漫画，他们也需要心理疗愈。 我的意思是说，您选择了通过画漫画的方式啊， 嗯， 来思考您所思考的一些问题，或者展现出来， 嗯， 或者给您带来一种放松， 嗯。 可能别人会选择别的方式， 对， 嗯，您为什么会选择画漫画的方式呢？ 因为画漫画就简单了。 但其实 我经常画漫画都不用上色，然后呢，我经常除了在晚饭后画，我经常还在旅途中画。 嗯， 就点菜的时候我也能画。 点菜的时候也能画。 对， 嗯， 那个坐高铁的时候也能画。 哦， 就我心情好，就会给那个最后那个用电脑用 Photoshop 给它上一点颜色。 哦， 啊，有时候心情不好就不用上一点颜色。 嗯， 对。 那这个就是你用笔画的， 对， 是不 是 吧？ 就是原笔，对。 嗯。 然后呢，它很简单，很快就画完成了。 哦。 它随时随地可以进行。 就这些话哈，是您就是已经在头脑里已经想了很长时间的是吧？ 嗯，对对对，就文案有些已经编了，有些可能还是临时编的啊。 这套书当中哈，是一共有这个600多幅漫画，分为这个上下两册哈，这上下两册各有各的名字。 嗯， 而且呢，每一册当中还分为不同的章节，我看应该是每一册是16章是吧？16章， 对对对对。 然后每一章前面您还写了一些话，有的长，有的短。 对 啊， 我是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就不光看个画。还能有一点点阅读量。当你花在一本书上面的时间越多，那么你对这本书印象就会越深刻。漫画书如果单纯的漫画书，它是一个很轻的阅读，适当加一点点阅读，有阅读量的这就是文章下去，那么会使这个轻阅读呢能够变得稍微中等的阅读。 嗯， 那么这本书会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和回味会更多。这书里面的文案大部分是凑字数凑出来的，因为发公众号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标明原创的话，必须要300字的原创，就是不能抄别人，不能复制一段话过来贴上去。每次画漫画发公众号最难的不是说那九宫格那9幅漫画，而是呢怎么编这300字。因为不，其实写300字对我来说也不难，但是关键是说可能这9幅漫画已经把我想要说的话，我的主题已经表达完毕了，你再说点什么就是画蛇添足，所以我这几百字还能凑得上这个主题。 嗯 啊，然后呢又不能干扰这个主题啊， 嗯， 然后呢别人看完之后呢不能看完你这段话又忘了上面画的什么东西，所以很难，这300字经常很难凑。 哦， 但是呢我觉得也挺好玩的。有时候 600多幅画，哪幅画放在上册，哪幅画放在下册，这个是怎么来定的？ 上半册会偏重于比较温情一点，下半篇呢可能偏于生活智慧一点。 嗯 啊，可能上半部呢可以多涉及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这个感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的交际关系的紧张，它会导致的对人的压力的陡增是非常，在现代社会是非常严重的。 嗯， 所以这本叫无需抱怨可以抱我。那么生活既长笑看平凡呢，就是说生活中很多挫折，很多不顺心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去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料理它。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其实我画漫画的时间很早，大概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画漫画了，就对着那些漫画临摹，还投稿。我初二就开始发表漫画作品，就是当时还是报纸、报刊上面啊，那时候稿费30块钱， 嗯， 那个时候一个月的。普通的员工的工资也就是10-20块钱，一张漫画发表的稿费已经30块了。 嗯， 然后呢，到了这2年，稿费还是30块，所以这几年就不怎么投稿了。 您那个时候刚开始学漫画的时候，照着别的漫画画哈。 对， 那时候倒照着什么画漫画画？ 比如说像蔡志忠先生的《庄子说》，他算是 老子 说我的一本，对对， 传说 最启蒙我应该是《庄子说》，好像我记得当年几乎把他全本都临了一次。后来呢，前年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还跑到杭州去见了那个蔡先生， 嗯， 然后跟他说，我们刚开始我打算就是聊面谈个2-3个小时吧， 嗯， 结果那个蔡老师滔滔不绝，我们一起聊了8个小时， 哦， 对，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嗯， 我说你看我怎么做才能够超过你。 他怎么说？ 蔡老师说：“你不要想了，你这辈子都超不过我。”然后我就很绝望的就走了。 我还以为他会说：“没关系，你已经超过我了。” 没有。蔡老师确实很有天分，他很聪明， 嗯， 而且现在70多岁的人了，还是精力非常充沛。不是前段时间他刚跑去少林寺出家了嘛？ 然后我们就纷纷打电话问候他，说蔡老师你出家了，这个版税就不用给你了吧。 嗯， 他说我昨天晚上已经赶回工作室，一切那个合同照常执行。对， 那很多漫画家啊，就是一个人画画可能刚开始都要经历一个模仿的阶段，然后慢慢会有自己的风格。 对， 那您这个风格又是在什么时候慢慢探索出来？ 其实 探索出来 那个我在初中的时候是喜欢那个漫画， 嗯， 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呢我就移情别恋了，我就开始画国画，中国画。 哦， 啊，也是自学，就是自己乱画着玩。 嗯， 然后画了一段时间中国画之后呢，就别人就说你画的还好像还行，但是字太丑了。然后呢，我就开始练书法。 嗯， 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就开始练书法，结果一练书法就掉进去了。 嗯， 然后呢，后来我就花了大概一直到大学期间，到大学刚毕业，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都在练书法。 嗯， 就没怎么画画了。 嗯，那也是从这个流体、颜体、楷书、正楷开始 啊。我从隶书开始练起。 哦，隶书开始， 隶书比较好入门。 哦， 就是那个，如果你一开始就欧阳柳照楷书的话， 嗯， 你的挫折感很强，因为你怎么写都不像。 哦， 但是隶书呢，你随便写写弯一下也、嗯、也挺像的， 像曹全碑那样的碑、 啊、对 碑帖是吧？ 曹全碑还挺难学的，我学的是更那个更苍茫一点的，就更朴素一点的那个华山碑。嗯，开始是隶书、 嗯， 然后到行草。然后再回到楷书，然后再到小楷、嗯、书法在那个学校里面，在大学里面比那个国画有用，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脑排版的海报，就海报都是手写的、 哦、所以字写的漂亮很占优势 啊。对，就是写海报嘛，我一直就入学我就是那个宣传部长、嗯、就因为练字嘛，宣传部长主要的工作就是写海报，别人写海报都是写完了再贴出去嘛、 嗯、 我不一样，我会把一张白纸贴在校道上，就那个卷上栏 现 写。那么这个行为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吸引过路女生的注意力。 哦， 但是试了好几年都失败了，对，没用就白写了。 书法这个字啊，也有一个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啊。 嗯、 你现在这个每一幅画下面配的这个字，非常有自己的个性。 对， 其实 这个字体、漫画字体看着挺简单的，挺蠢的，就是挺丑的样子。其实我还融合了挺多，我把那个魏碑、隶书。包括那个二王的行草 啊、 唐代的楷书我都融了一点点进去、 嗯、 所以呢它跟电脑字体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自己写的每次写的出来都不一样，就每次我会加点不同的东西下去，因为我什么字体我都临过，所以呢虽然我书法写的不好，但是我临的很杂，会把乱七八糟的这种风格给它融进去，然后呢、 嗯、 但是为了这个配合漫画的这个主题嘛，我也把它写的比较可爱一点，而且每次写的经常不一样，我写就心情好的时候写的不跟心情不好的时候写出来的书法是不一样，对不对、 啊、 或者最近也看了一些什么书法的书或者帖子，看多了也会融一点点东西进去，所以我的那个书法里面其实好杂，这个来源好复杂。 那像这种风格是不是你也得一点点试才行 啊、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 啊、 其实我写楷书啊或者我写那个行书的时候 嗯 很端正很端正的，就是二王我是学了很多年的王羲之 嗯 啊，楷书我学的是那个学的虞世南 哦，虞世南 啊，孔子庙堂碑我临了很多年 哦、 所以呢，我的楷书和行书都很规矩， 嗯、 啊，隶书就不用说了，就是基本功。就所写字的时候就可以很随意， 嗯、 因为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书法呢，它可以融合， 嗯、 这个它自然就形成了，因为学的很杂，它就变成一个大杂烩，它就融进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您平时还摄影还拍照是吗？ 后来呢，我大学毕业了嘛，临床医学毕业的，我读的医，然后呢，临床毕业之后呢，我工作呢，结果因为成绩太好了，所以呢就留校，被迫留校，就留在学校做那个行政。其实家境很贫穷，来自农村，家里没有矿，从小就那个都没吃过什么白米饭。因为在海边，所以就靠海鲜和那个红薯，就这样勉强都活大了，长大了，对，非常不容易，就谋生嘛。我留在广州是吧？大城市你得谋生，得先买套房呗。毕业之后我就想着怎么可以快点买套房。 哦， 漫画也不画了，书法也不练了，那个国画也不画了。当时刚互联网刚刚兴起，然后我开始自己学，因为我是做宣传的嘛，所以呢，我开始学那个 Photoshop， 啊，学互联网的网页技术，所以我是中国的第一代网页设计师。 哦， 也是中国当时最好的设计师之一。为什么我是最好的呢？ 嗯， 是因为全中国没有几个人上网，做网页设计的也没有几个人，我就是那几个人之一，所以我是全中国最好的。那个是因为那个新技术嘛，当时每个单位都需要一个网站，然后我就去接活呀，花了大概三四年时间就把我第一套房给供完了。 哦，很厉害。 然后我就失去了我的人生奋斗目标。 然后就找个新的目标。 对，就不想赚钱了，不干网页设计了。而且那个时候也，我觉得已经。就是说那个搞网页设计的人比较多了，我就算不上最优秀的那个了， 嗯， 就算了，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这一片红海了。然后后来呢，我就用我的几个月工资去买了部数码相机， 然后呢成为了中国第一代旅行摄影师。 哦，您还记得你买的第一部数码单反是什么吗？ 佳能 300D、 哦 佳能的第一部数码单反。那个相机买的时候花了大概好几千块钱，七八千块钱。 嗯， 然后呢后来预算没有了，所以我买了一个狗头，就是佳能那个十八五十五那个狗头、 啊、 我用那个狗头拍了20万张照片，到处旅行去拍照嘛，然后呢就成为当时最好的旅行摄影师，因为就没几个人干这个、 嗯、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我还拿过一年那个马蜂窝的那个年度最佳摄影师，就只有一名了。什么携程啊，你们现在看到那些好多攻略啊，旅游攻略啊、 嗯、 就是我们当时去，我们的工作是去找景点，就找一些没有人留意的地方，然后还参与各种新景点的炒作， 嗯、 比如像乌镇啊、西塘啊、鼓浪屿啊，他们都用过我的照片，就是他们旅游局就做那个景点的时候。 那时候岂不是给到处去玩过得很舒服吗？ 其实很辛苦啊，很艰难的，因为我还在上班嘛。对，当时我是一个网页设计师，我是做 IT 业的，对，我是给网站编程用的，一个因为我是读医的嘛，所以我是一个医疗大数据的一个。是中国最早一批做医疗大数据的， 嗯， 但是因为我们采入这个行业太早了，变成了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那样的话，您又利用什么时候去拍照呢？去那些、那个 周末啊，寒暑假呗、哦。然后呢，周末我就经常红眼航班啊，那红眼应该叫红眼绿皮火车。周五晚上坐个火车到一个地方，然后拍一个住一个晚上，然后周日再回来。我经常是星期一早上拖着行李回去上班的那种。旅行这个事情看听起来是很快乐的，就是很爽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爽。 对啊，那样很辛苦啊， 很艰苦。因为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出去是为了拍照的嘛， 对， 所以其实吃饭经常是顾不上的，你从早到晚可能就吃一个饼，或者你什么都没吃。你像我一样坚持那么三五次，你会觉得还是周末还是躺在沙发上面刷手机是比较快感的，比较爽的， 嗯， 就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很好玩，去见识世界吧。然后呢，我刚开始拍照的时候，我是拍那种美片的，就是意境片的。后来我就成为那个。就是中国风意境片最好的摄影师，就没几个人干这个。就是各大论坛，我好多版主，你知道吗？都是那个中国风的那个，学中国话，你知道吗？ 哦， 对，所以拍那种东西一点一，然后我又是做设计的，你知道吗？我是 Photoshop 的讲师嘛，我是中国最早的 Photoshop 讲师。就是 要拍出好片子啊，他早上要早起，对吧？要赶上这个光线最好的时候，然后晚上日落前那一段时间， 没错没错。 那意味着其实那时候周末您想睡懒觉，如果是出去玩，就是出去拍片子是不太可能的。 对对对对， 利用周末就是出去拍片子去玩，您觉得这个意义在于哪里呢？您有考虑过吗？ 可以卖照片了， 嗯，所以也写文章。 就是别人买你的照片，他说你那个你得给点字儿啊，你不能光放照片了、 啊， 就被迫就开始要写文章。旅游旅行摄影之后，我有大概10年的时间是靠写游记为生的。 但是本职工作您不是一直没丢吗？ 对，我做 IT 啊，我那几年在做那个医疗信息化，就把医疗的各附属医院的各医院的那个数据收集到一个数据中心、 嗯、 啊，把他们的 HIS 系统 PACS 系统你听不懂吧、 哦、 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你检验检查信息，你的电子病历、哦、放到一个中心再共享出去。我们在干这事，我当时我的工作、 嗯、 本职工作是一个系统架构师。 那什么时候就开始画漫画的？ 不是后来那个游记没人看了嘛，快饿死了、 哦、 被迫改行、 嗯、 他互联网迭代不停的在迭代。最开始我是中国有第一批有个人网站的那个设计师，然后到中国的第一批那个博客论坛版主，然后到旅游名博，然后再到那个微博时代啊，微博时代我还在拍照， 嗯嗯， 但是后来发现摄影这个东西已经不行了，自从有了什么大众点评啊这些啊携程这些的时候，在没有移动互联网之前，旅行是已经很艰难的事，你总得问啊，我们该去哪吃，我们住哪里，这个行程怎么安排，你觉得它是很艰难的事情， 嗯， 所以呢我们就提供这个服务的，就告诉你哎，应该去这家吃，去哪家吃，这家好吃啊，那么应该住在哪个酒店比较有情调是吧，晚上应该去哪娱乐对吧。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 APP， 就是这些线上一查就可以很容易你都能比价了，我们就失业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当时所以下笔就是灌水型了，你知道吗？哗哗哗，他约我3000字，我就直接给他写6000字，就我以写长文著称的，就很写的编的特别长，你知道吗？没话找话说。但是这种文章呢，在你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时代的时候，碎片化阅读时代，已经大家没有耐心去看你这篇文章了。你写的再好也没有意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得想办法把这3000字、6000字给他回到一两句话， 嗯， 把它浓缩起来。就本来6000字要说的是，我就用两句话就把它给弄出来了。中间是有两个阶段的， 嗯， 第一个阶段其实拍很唯美的风景片，糖水片，或者是微剧，但是呢，到后期我觉得这样拍没有意义，然后呢，我就彻底退出了摄影界，然后呢，我就开始拍一些没有技术的、没有技巧的摄影照片，就记录时代的照片 啊， 就是拍城市。所以呢，我的照片其实你不要看我虽然已经改行了，其实我的照片的 再过那么三五十年，我的照片才真正呈现价值。我的价值在于哪里呢？是我一直在拍中国各地的老城区，在2000几年到2010几年这个年代，其实就是旧城改造的全国兴起的。 哦，对。 所以呢，现在大部分的老城区都不在了。 嗯。 然后都在我的照片里，这个照片将来你要回忆一个城市，它最开始的那个生活。因为这种照片，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越来越有价值。为什么我要拍这种没有技巧、没有光影或者没有构图的这些摄影照片呢？其实我在想，用这些我拍的是人，陌生人和他们的一小故事吧。其实我试图用一张一张照片做拼图，拼出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就你一看那些照片，你回到马上你的思绪，如果你经历过那个时代，你马上就哦，就是那个时代的影像。转到漫画之后呢，其实你看我这些漫画，这几百张漫画呢。其实我也在用漫画在做时代的切片， 嗯， 就是里面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喜怒哀乐、所思所想。那么看漫画你就能知道，哦，疫情曾经经历的那场疫情，当时的人在干什么，当时人在想什么。这个你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放到20年后、放到50年后、放到100年后，你会发现，哦，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去对抗这个疫情的，大家在想什么。那么我觉得我是在用漫画，其实在跟摄影做同样的事情。就做时代的切片，所以它不是一张张的漫画，少一张也不行。你八张的话，别人就觉得很切线，你知道吗？还得找一张给填上，要不然你强迫症发作，对吧？所以呢，八张也不合适，所以就是九张。 嗯，每天都九张吗？ 也不一定嘛，看心情嘛。对，有时候会多。 那多了是留到下一天再说。 多的就18张嘛，你可以发2次朋友圈。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平时有这么多事情忙，那您觉得您平时的生活会有疲惫啊？会有些事情不想做呀？这样的时候， 画画对我来说不累， 画画不累， 干别的事情挺累的，上班特别累。 哎，那您最近这段时间，就这套书出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接下来的一些计划？ 我最近在画水彩画，因为水彩画在可以说是现在是一个低谷，水彩画是一片未来是一片大蓝海。现在没有，我举个案例很简单，你就明白了啊。 嗯， 我一直是在画中国画的，其实我那漫画其实是中国画变种。中国画你能随便你能说几个大师吧，都没问题，是吧？黄永玉啊什么的那个，是吧？ 对对， 那吴冠中啊什么，你都大家都能知道，对吧？中国画是一片大红海，就是你要在中国画上面去有所成就，你要面临着很多竞争对手。但是我试问你一下，中国水彩画有谁画得好？谁是大师？你能说出来吗？你一个人都说不出来，对不对？其实事实上中国水彩画家很多，但是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为什么呢？他已经有进入现在一种模式定式，就画几瓶花，对吧？画个风景，对吧？你想起来水彩就是那个样子的，那么所有人都在画那个样子，他自然就出不来，他不独特，他没有学科的交叉。那么我现在画水彩画看起来还挺老实的，但是其实我现在只是在学技术，就把那个一些可能性，把水彩的发展阶段给它躺一遍，快速的过一遍，然后下来我就会把它融到别的东西去，漫画啊，中国画呀，甚至书法呀，我给它放进去。就是比较中国的传统的东西，能够把它融到把那个根儿给融到那个水彩画里面去， 嗯， 这样你水彩画才能出得来， 嗯， 它会出现新的样式、新的表现方法或者新的审美。 其实您被很多我们的我们的网友啊，我们的视频朋友更多的熟知，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您的一幅画哈，就是这个叫做《毕业前的最后一刻》，不是入选了当时这个高考的这个语文试卷试题当中嘛，是吧？当时您的那幅画入选了，您自己。会有没有提前知道？ 不知道啊。那个王峥开车的时候，那个当时在北京出差啊，开会，然后去机场路上，那个南都的记者给我打的电话，说入选，把我吓一跳。然后我想惨了，得罪了这个高三同学，这个死无葬身之地啊。后来还好，那题目挺好写的，所以那年的那个高考，2019年的高考就考了，有几个省考了这个题嘛，语文分数、作文分数都挺高的。因为就是写老师感情嘛，那些学生大家都刚离开校园，跟老师感情很好，能写出来。 好像那幅画当时老师说的这个画是有他的一个原画的是吗？ 对，原画就是那个意思嘛。 是您的老师是吗？ 是我的老师，那个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嘛。 原画是什么？ 以后大家毕业了就见面少了，你们要多回来看看我。今天你们要，趁明天你要赶紧多看看书，然后我也以后多看看你们，以后你们也都会来看看我，就这个意思吧。报了之后，当年的那个还把我的老师送李光林老师，就是高考作文原型上了微博热搜。别人报答师恩的方法就是送个康乃馨啊， 那个送个蛋糕啊，我的报答师恩的方法就送老师上热搜。 你有跟老师联系吗？ 有。 老师知道这件事情 很激动啊，他还没退休呢，还在监考呢，对，高考那年他还在监考，然后把采访把他吓了半死，对，他以为高考舞弊了呢，以为出事了，你知道吗？记者冲过来了，后来我回去，我他专门说你再给我画一张，那个拿给我，对，我挂墙上，对，这样。当时是我的英语老师，我的英语老师，其实我英语特别烂啊。后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就说这个事儿嘛。结果那个我的数学老师之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很大意见，因为我当年数学成绩特别好，我还拿过奥赛那个三等奖。 嗯， 然后一边打麻将一边叼着烟一边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个人太不厚道了，我把你数学教得那么好，你居然画个英语老师，你良心上过得去吗？ 那您这幅画为什么要画英语老师呢？ 因为班主任嘛，班主任嘛。 那您觉得您近几年比如说在今后一两年之内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说是目标？ 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吧。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经常关注我的人，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理解我的感受。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推文嘛，就人生是为了什么，就是不就是为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嘛。如果想做的事呢能够养家糊口了，既然活下来了就应该想办法走出去，这种走出去不是去赚更多的钱获得更多的物质感受啊，或者是占有更高的权位，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当然人各有志啊，有些人觉得啊更多的权利或者更多的钱会让他快乐，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画画本身它就是一种快乐。那么比如说那个柜台给我这个书做了宣传，卖得很好，那么我就有了版税，然后我就可以去游山玩水，吃喝玩乐，顺便画点开心的画。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特别好的追求。 嗯， 就是人要在一个比较轻松松弛的状态下，不要要心无挂碍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多想，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美好之处，然后再把这种美好之处通过一些方法把它保留下来，让它去触动别人。那么这种事情我觉得它也是可以作为我们一种人生目标，而不是说哎我下来再出十本书啊，再卖它几百万册啊，多搞点钱。那么这种目标当然也成立，对吧？但是我觉得它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哎拿到一点版税可以出去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哎挺不错的，对不对？ 嗯，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能够去画一点这个祖国的美好河山，是吧？画画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拍拍照，找找美食，写写攻略啊，我的老本行啊，顺便画一点画去记录一下这个社会生态。哎，我觉得它也不是为一种人生目标嘛，就是人生。对，当然就是说要实现这个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是所有人的梦终极梦想，但是你要为做这个事情呢，你就要很辛苦去做一些准备工作，把自己养活，先要把让自己活下来啊，完成一些必须要完成的事，比如说要去上班啊，要去努力去写书啊，做宣传啊，把它卖掉啊，走必须走的路，才能够去走想走的路。 小林说他愿意用画笔记录时代，也记录下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心境。十余年之后回头再看，会觉得自己的创作更有意义。 风吹着云儿散了，下雨的季节。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这又是谁在没完没了地唱着。呜呀啦嘿，呜呜